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新鲜事儿，跟您来唠唠嗑。根据呢央视的报道啊，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宣布，古巴成为了全球首个消灭母婴之间艾滋病毒和梅毒传播的国家，而且相关的一些世卫组织的领导人呢也认为说啊，这是公共领域呢最大的成就之一，向缔造没有艾滋病毒的时代迈进了一大步。这件事儿啊，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回头呢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到底啊古巴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关注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海平面。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不久之前呢，一位资深的气候学家向全球发出了警告，而且呢这位学家说，有不少的地方可能会受到较高的安全威胁，在未来的50年当中，海平面很有可能会上升3米。这位专家的名字叫做詹姆斯·汉森，是全球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之一。不久之前呢，他和其他16位研究人员呢推出了这项新的预测，指出呢海洋环境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呢每升高一度，海平面将会出现显著的变化，出现更多的暴风。如果全球出现升温2度的话，将会对于人类呢产生较大的威胁。研究报告指出啊，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呢，要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的数值要快10倍。啊，估计按照这些科学家们的算法呢，未来50年海平面将会升高3米。而曾经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呢认为说，本世纪末海平面大约呢只会上升1米。究竟谁说的是对，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球变暖，包括呢人类的一些活动已经开始让海平面不断上升了。无论是上升3米还是上升1米，在很多呀海边所这个存在的国家，包括一些大城市，可能都会因此受到巨大的损失。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放眼在太空啊。最近呢，有德国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人体在太空当中的一项特殊的变化啊。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呢？在太空环境当中生活6个月的人，皮肤会变薄20%。通过呢，对于宇航员呢拍摄的高分辨率的图像，研究人员发现，在太空生活6个月的宇航员皮肤将会变薄20%。有人可能听到说，哟，那真太好了，我这脸是不是可以变得小一点啊？我的皮肤变薄了，是不是会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一点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皮肤变薄，这是人体衰老的表现。 因为真皮和表皮之间的水分转移会导致皮肤变薄，会让脂肪的细胞萎缩，这是人体衰老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在年龄大了以后，你看他的皮肤就会看起来很薄，这些年轻的小鲜肉们看起来他们的皮肤呢就是嫩嫩的感觉，嫩嫩的呢是因为里面有水，也有很多的一些脂肪。所以有人说啊，这个脸皮厚了怎么办？可以上太空来去治。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太空，其实你的衰老速度就会加快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和大家说了说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新鲜事儿，跟您唠了唠嗑。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今天的凌晨。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 NASA 公布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昨天啊，我在节目中就跟大家来说了。NASA 说将会公布一个让全人类感觉到非常非常振奋的消息，甚至昨天就有媒体啊来预测说 ，NASA 将会宣布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的一个姊妹星啊，或者说地球的大表哥。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和您说说这件事儿，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咱们接着聊。今天零点 ，NASA 对外宣布，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和地球非常相似的小行星，甚至有媒体把它解读为第二个地球。这颗名为开普勒 452b 的小行星和地球有几分相似？为什么不能说它是另一个地球呢？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发现地球其他的表兄弟吗？面对和我们相似的星球，有没有前去拜访的可能？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地球的大表哥，你好。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凌晨呢，美国的天文学家呢通过 NASA 来表示啊，他们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接近另一个地球的一颗系外行星，它的名字叫做开普勒 452b。 据说呢，这颗行星的相似指数和地球呢已经是达到了 0.98 啊，就是再差一点点它就是地球了，也是迄今为止呢发现最接近地球的孪生星球，并且说了这个星球上有可能会有大气层，也有可能会有水，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颗星星上面有生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件事儿啊，这事儿可是有意思了。昨天呢，国内的很多媒体啊都说，哎呀，明天我们要会听到一个大新闻，发现了地球的姊妹星，发现了另一颗地球。但是今天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朋友圈里转一些新闻，包括也有一些天文学家写出来的不同的文章，告诉我们大家高兴的实在是太早了。甚至有人说，这事儿也许就是 NASA 惯用的一个小手法，甚至 NASA 又在全世界啊，很多爱好天文，包括呢对于科学有兴趣的朋友的面前又调皮了一把。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地球的这位刚刚发现的大表哥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不能说这颗星星是另一颗地球呢？ 这个就是确实是 NASA 太调皮了，这次又是把成功的把大家，尤其是把媒体给骗到了。 我们又被忽悠了是吗？ 是的。 你说他忽悠我们，你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这个 NASA 原文当中啊，就美国宇航局的这个报告原文当中也没有说真的是找到了一颗另一颗地球，而是正在寻找另一个地球。这个翻译当中就是一个过去时态和一个现在正进行时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疏忽，结果导致了这个大家对他这个发现的热情度暴涨。 就是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把这段看错了， 对， 以为说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地球， 实际上还是说正在寻找 啊。 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成为大新闻呢，它的力度还不是很大，毕竟这个452b 它不是说第一颗发现的，这个开普勒望远镜在2011年 就发现了，那是第一颗类似地球的系外的行星，就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嗯， 它那是开普勒22b。 嗯， 然后它不是第一颗，它当然也不是唯一一颗，现在它这是找到了第1030个。 啊，就是这个由开普勒之外的其他的航天器也发现过类地行星 啊、主要只有开普勒望远镜在发射 啊，只有它在发现。 对， 那你刚为什么说那22b 是第一颗呢？就是 这是那个开普勒望远镜首先发现的，这个编号很有意思，大家没发现它这个没有起这个按照这个希腊罗马神话当中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嗯， 它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恒星都是这个开普勒望远镜一个人发现的 啊、哦， 就是在这之前。就是咱们在地球上用裸眼来看的话，最多能看见10000多颗恒星。 嗯， 在古代的话，有名字的话，大概就是2000-3000颗恒星的样子。 嗯， 自从像开普勒望远镜这样的探测器发到宇宙当中去的话，现在人类的星表当中的有名字的恒星已经是9亿多颗了。 哇！ 它这个名字命名的方式就是说，这是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的，然后从编号一直往后排，就是地。 嗯， 发现的第几颗就是第几号。 嗯， 然后后面这个字母呢 B 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这个以这个发现的恒星为中心天体，围绕着它转的行星当中它是第一个发现的。 嗯， 所以第一个发现的就是 B。 哦，是这个意思。 对， 那所以就是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就是这个类地行星它不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的一个跟地球很像的行星。 对， 甚至在它之前也有好多颗了 啊，有1029颗了，在它之前是确认的，候选的还有2000多个， 还有候选的。 对 啊，那就是说要是地球的姊妹星有1000多颗，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就在这个宇宙当中。 对，地球的表哥表弟大概就是1000多个了现在 啊，这个兄弟姐妹这个家族还是挺大的。我们回头再来说一说这颗新发现的这个星球啊。 嗯， 这个星球照你的这个说法，首先它从数量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唯一，或者说就那么几颗 啊。对， 那要从质量上来讲的话，它和地球的相似度有多少？ 这个0.98的相似度也是有待确认。 嗯， 其实按照这个天文学当中的公式来算啊，就是只带入它的半径来算的，因为目前唯一确定就是它的半径值。 嗯， 其实应该说是0.83。 嗯， 也没有这么高 啊，就相似度是0.83。 对，就是确认的相似度是0.83。 那这0.98又是媒体解读出来的吗？ 0.98是就是国外的没有被大家公认的一种说法 啊、哦， 只是这个太抢眼了，所以传的比较热而已。 就大家特别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跟地球非常相近的行星。 对，我也希望。 回头再讲来，你刚才说现在唯一确认的是它的半径， 对， 剩下它上面有没有水，有没有岩石，有没有土地，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海洋，这些东西都很难确定。 这个开普勒望远镜实在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它不是一颗望远镜吗？ 是望远镜，它离得很远。但是大家，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开普勒望远镜是怎么发现的，而且它是怎么工作的。 嗯， 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一颗太空望远镜，它直径是2.7米，比哈勃望远镜的、哈勃望远镜直径是口径是2.4米， 嗯， 比哈勃要粗一些， 嗯， 然后它看这个行星，大家知道行星本身不发光，它反射的是恒星的光， 对、嗯， 所以首先就要先找到恒星，然后怀疑这颗恒星周围如果有行星的话怎么办呢？就盯住它看， 嗯，就盯着这个恒星看， 对，一直等到这个有这一颗行星。行星因为要绕着恒星转嘛， 对， 当这个行星正好挡在这个恒星前面的时候，这个恒星的光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嗯， 这个时候呢就能确认前面有一颗行星了。 哦， 它有多么敏感呢？就咱们这个前面是建外大街吧， 嗯， 如果是堵车的话，停满了汽车， 嗯， 其中有一辆车打了一下左转向， 嗯， 那么在太空的这个开普勒望远镜如果是看着这个建外大街的话，立刻就会能察觉到。 哟，这么厉害。 对，非常非常敏感。 哦，所以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技术他才发现了这颗452b 啊。对，一个是技术，还有一个是运气。 嗯，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嗯， 这个452b 的周期公转周期大概是13个月。 嗯， 在这13个月当中，它挡住的它的主恒星的这个比例呢和地球挡住太阳的比例是一样的。 嗯， 地球的直径大概是太阳的109分之一。 嗯， 它的面积也就是说它太阳的1/1000。 嗯， 也就是说咱们拿到手机里面也就是4到8个像素点这么大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变化。 哦，好可怜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机坏点的这个感觉。 哦，好，这是你说到了开普勒是如何发现这颗星的。 嗯，是的。 那发现了以后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确认它上面到底是不是有着和地球类似的生态环境。 对，这跟大家的期望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说另外一个地球可能就是枝繁叶茂， 鸟语 花 香。 哎，这实际不是这样子的。现在 就连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以岩石为基础的星球也没法完全的确认。 星球不是都以岩石为基础的，那还能叫星球吗？ 星球就是行星，主要是有两种组成，一种是像这个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这样的以岩石为主的，另外一种就是木星、土星这样的，天王星、海王星这样的以气体为主的大气态行星，这样的主要是分这两类。而且这个大气态行星如果再大，它的质量如果是大于木星的80倍以后的话，它就有成为一颗恒星的这个潜力了。 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这颗星，它呢现在有很多因素都还没有确定，无论说它上面有没有岩石， 对， 它是不是一颗像地球一样的由岩石构成的行星，这事儿都还没法确定。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个头，我看这个主流媒体上写的个头主要是说大60%， 嗯， 这个60%主要是说直径来说的， 嗯， 如果按质量说的话，假设它跟地球是差不多的地质结构的话，那么质量应该是地球的5倍， 嗯， 所以它是比地球大得多的，它还一般，它是不是高一般的，高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一个表格 啊，这是一个大大大表格。 对， 而且说它的年龄，我在看到的数据说它已经是60亿岁了。 对， 就这个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主要是看着它的这个主恒星，也就是说这个开普勒452，这个恒星来看它的光谱，通过这个分析光谱的方法来判断它的年龄，因为作为一个恒星来说，它的年龄随着它的年龄的不同，它发射的光线当中所含的成分也会不一样。 嗯， 而且越衰老吧，它的辐射也越强。 嗯， 导致了它周围的行星的条件也越不宜居。 嗯， 所以对于咱们地球人来说啊，发现这个452b 这个意义还不是太大，即使它宜居的话，咱们现在搬过去的话，那个环境也不如现在的地球这么好。 因为地球目前是45亿岁、46亿岁的年龄， 地球和太阳正好是正好正当年的时候 啊，就是那颗，就如果说地球是一个少女的话，这颗452b 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了，是吧？ 对，已经新娘半老了、 啊、 但是对于如果说那个星球上如果有文明的话， 嗯， 他如果发现地球的话，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就惨了。 对，他有可能会把地球当做殖民地的。 哎呦呦呦呦呦，是。所以今天我看有不少朋友都说，哎呀，发现了另外一个地球，我们是不是可以移居到那里去？照你这么说，去了还不如不去 啊。对，有可能是他们移居到咱们这来比较舒服，因为咱们地球人过去的话，100斤的人到那里可就是500斤重了。 哦， 咱们这个肌肉啊，这个骨骼还是难以承受这样的引力的。 嗯，我们今儿也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啊。另外一个地球开普勒452b， 这个虽然它现在没有名字，但是依据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邢强博士跟各位来说这个事儿，首先它不是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地球， 首先不唯一，其次不是第一， 对，也不唯一，不是另外一个地球，然后也不是适合大家来去住在那边的一个情况。 嗯，对，不太适合现代的人，说不定咱们的后代子子孙子的孙子可能有可能有这样的技术去开发。 嗯，就再来跟大家来说，就是关于这颗星啊，我今天也是看到了不少的一些就是关于相关的一些报道，包括一些文章的解读。 嗯， 就是这颗星呢，我们认为说发现它的意义是在于它和地球有很多的相似性。 嗯， 其中有很多的相似性，有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星球上面有没有生命、 嗯、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儿。 嗯，是的， 昨天我在看到 NASA 的这个新闻以后啊，有人在下面发了一个链接发了一条评论，我觉得这个评论特别好玩。 嗯， 以前呢是这个对于地球人而言顶多是异国恋已经了不得了啊，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你们俩在一起结婚了，生了一个混血啊，这已经是这个恋情当中的极限了。说未来要是这颗星球上真的有人啊，有可能出现异球恋，就是地球人和外星人会谈恋爱，因为那颗星球和地球的很多环境也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嘛。 嗯， 关于那颗星球上会不会存在一些生命的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和大家聊。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送短信参与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当中。关于地球的大表哥，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呢？今天零点， NASA 对外宣布，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和地球非常相似的小行星，甚至有媒体把它解读为第二个地球。这颗名为开普勒 452b 的小行星和地球有几分相似？为什么不能说它是另一个地球呢？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发现地球其他的表兄弟吗？面对和我们相似的星球，有没有前去拜访的可能？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地球的大表哥，你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来说一个今天凌晨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 NASA 公布的新的消息啊，说有可能会发现另一个地球，但是根据我们给大家的解读，其实这个有点跟我们开玩笑啊，这 NASA 又调皮的意思了。关于地球的大表哥，各位想对他说点什么，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宇航学院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宇同学好，大家晚上好。 很多人都在关注说，假设啊，这颗星球啊，它上面有大气，也是有岩石构成的，它呢也是生活在这个，它也是运转在宜居带。 嗯 啊，在这个宜居带当中呢，它有可能会产生生命。你觉得这个说法，这个猜测会有多少的可行性？就认为说上面会有外星人？ 我可能专业相关吧，我可能觉得更倾向于，更希望它有一些外星人。 嗯 啊，而且如果它上面有生物的话，如果是植物的话，那应该就不是绿色植物。 那、为什么呢？ 因为绿色植物在地球上，那个植物绿色植物是绿色的，之所以是绿色的，它是把这个橙黄光和这个就是紫色的光都吸收掉了， 嗯， 剩下这个绿色反射出来，所以看到的是绿色的。 哦， 因为太阳正好是。这两方面的能量是被这个绿色植物所吸收了。 嗯， 但是在那个开普勒那个452上呢，开普勒452主星，它的年龄比较大，它比太阳大好几轮，因为太阳45亿岁，它60亿岁。 嗯， 然后所以它这个表面它表面发出的光的光谱是跟太阳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嗯， 说不定咱们能在这个那个星球上发现，比方说紫色的。 哦， 或者说更加梦幻色彩的一些植物， 就像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星球一样，里面的植物都是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色彩 啊。是的， 就地球上面植物的色彩，今天我们看到的绿色是跟太阳的光是有直接关系。 对，是跟太阳光里边的这个能量结构、能量分布是有关系的。 嗯，那就很有可能再过个10亿年，地球上植物的颜色会变个色。 哎，是的， 这也是存在可能的。那这样说下来的话，在那颗星球上的生物是不是也会长得千奇百怪？ 对，肯定是会非常非常强壮。 嗯， 因为那个星球的引力是地球的，如果按现在的来推测的话，应该是至少是地球的5倍。 嗯，他们平常就要承受的是地球人每天5倍的压力啊，5倍的地心的引力。 是的， 提起一个东西都是要地球人5倍的力量。 对， 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话，也会承受5倍的工作压力啊。 对， 这事儿讲起来啊，他们挺辛苦的。 好吧。 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啊，刚才你说的这颗星球当中如果存在一些生物的话，会和地球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嗯， 我们话再说回来，如果说大家很对于这颗星星，对于或者其他的开普勒已经发现的类地行星很有兴趣， 嗯， 我们能依照现有的技术过去看一看吗？咱比如说发个探测器，先不用人去，就类似于像好奇者号一样，嗯，发一个过去啊，去看看有没有可能。 如果现有技术的话发过去，咱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 就你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 对，可能在如果是在人类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在假如说是10000多年以前发射的这样的探测器，咱们等到现在还是等不到。 哦，就开始有人类文明的时候到现在都不可以。 对，那个452b 离咱们是1400光年。 嗯， 1400光年什么概念？假如咱们开车去或者打车去的话， 嗯， 昼夜不停的，它这个车是100公里的时速开的话，需要开151亿年。 我天哪，这得花多少打车费啊。 是啊， 151亿年啊。 嗯 啊，那如果换成现在最快的宇宙飞船呢？ 那也是千万年的这个量级。 就是千万级，就是1-2000万年。 对， 对，基本上是在3000万年左右。对， 三千万年左右意味着什么？各位朋友们，就是现在地球上的这个类人猿也是在200万年之前才从树上刚刚下来学会用火的。 嗯， 所以就是在即使没有人之前啊，或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之前，发射了一颗宇宙飞船去了那边，它到现在还没有到呢。别说没有到，连路的一半都还没有走到呢。 对，假如一个恐龙坐着飞船走一个来回的话，回来已经是地球已经是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了。 哎呀，那就是这么讲来的话，我们想去看到那个东西还是不大可能了。 但是也不能太悲观，毕竟看1903年人类才有第一架飞机， 嗯， 然后到1969年才过了66年，人类就登上月球了， 嗯， 所以再等几个66年，说不定人类已经发展出更快的 航天器的技术呢？ 对，这倒也有可能啊，就是科技的进步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你让一个100年前的人想象今天会有这么薄的电视吗？啊，会有这样的非常神奇的互联网吗？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很难去想象的。 对，我觉得发现这个452B 的最大的意义就是现在有个奔头了，至少有个目标可以去了。 哎呀，你刚才讲到发现这个452B 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跟你好好探讨探讨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顺道说一说啊，美国的 NASA， 大家都一提到 NASA 觉得高科技，觉得花钱，觉得可以去探测深空，觉得有很多很多没有告诉我们的秘密。但是 NASA 啊，我看了一下资料，他老就会搞一些震惊全人类的消息。比如说我们今天凌晨的这个事儿，昨天他们就说了，说将会在今天凌晨发布一个震惊全人类的消息。我查了一些资料，在2010年11月15号的时候 ，NASA 也说，我将会在明天发布一个震惊全人类的消息，而且呢，他还这个发了一个自己网站的截图啊、有人说有可能会说什么发现外星人的存在啊，后来 NASA 呢说他也没有发现外星人，也没有发现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只是发现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黑洞啊，只是发现了一个宇宙当中很多的一个东西，发现了一个黑洞。这个消息呢，你经过就是不同媒体的放大，它产生了不同的一些效果。比如说一开始呢，意大利的电视台就说 NASA 即将发布惊人的消息，然后呢，国内的某家大型的视频网站说可能会在明天看到令全人类震惊的消息，在百度贴吧还有人说 NASA 发现了外星舰队，在某民间字幕组的官方微博还有人说明天将会发布一个令全人类震惊的消息，然后某个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也说足以令全人类震惊的消息。这个事儿听起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这是在2010年的事儿，距离现在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但是就这个玩法在今天凌晨又被 NASA 又玩了一次。我想问问新疆，他们为什么要老这么玩？他们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机构吗？没事老逗我们玩干什么呀？ NASA 就是说美国宇航局，他说他严肃是因为他做一些比较严肃的比较伟大的事业，但是呢他本身是非常非常调皮的，一个是他要通过这种方法调动人们对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兴趣，因为毕竟大事不是天天有啊，总不能天天登一个不同的星球吧，所以总得有一些方式继续调动人们对这个NASA 包括其他的科研机构的兴趣。另外一个确实还是经费的问题 啊， 因为时代不同了，在这个美苏争霸的时候，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 NASA 的这个投入是无比巨大的，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对，尤其是像那个登月竞赛、太空竞赛的时候，可是财政收入的1%，就赚100美元就有1美元送给 NASA 让他去做研究。现在的话，连当时的零头都不到的。所以 NASA 已经放弃了这个月球以近的，就是月球以内的这些探测，还有这个航天活动，就交给了私人航天公司，就为了省钱。但是他省下来的钱呢，其实也不够，所以要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调动，比如说国会啊或者民众啊，多给他一些支持。其实这些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一旦这个支持断掉了，NASA 也坚持不下去了的话，那么咱们真的去发现一个宜居星球的希望，那可就真的是破灭了。 这事儿啊得分两头说。就第一头呢是你这么老搞狼来了的事儿也不行啊。 对， 就隔个3-5年一次有重大发现啊，发现也没什么太重大的事儿。第二点呢是难道我们只需要依靠 NASA 这一家吗？啊，我泱泱大国这个航天的能力现在也越来越强，难道我们就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吗？或者我们不是有钱了吗？NASA 缺钱，我们把它收购了。 对，其实还是应该能搞一些国际的合作，毕竟这是全人类的事情。 对啊，所以这事儿说回来，我们跟大家来照亮了一下新闻深处。这个事情不但不是说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或者说一个新的，不能说没有发现新的星球啊，没有发现新的地球。但是也给我们去上了一堂科普课，让我们对于深空探测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开普勒，比如说宜居带是怎么回事，比如说类地行星又是怎么回事。回头又讲来，我也特别希望说咱们在就是这一辈子，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现有的科技真的发现了和地球一样的 一个行星，或者说发现了有地外生命，这个足以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令全人类很兴奋的事情。 对， 甚至有人会想，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解决现在生这个地球的环境的问题了？啊，我们把地球糟蹋的差不多了，可以来去移居到另外一个星球，重新开始一遍。但实际上这事儿吧，就是科学会带给我们不断的惊喜，但与此同时，在带给我们惊喜之前，当我们目前还只住在这一个地球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可能的时候，保护现有的地球其实是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做法。 嗯，是的， 我觉得大家把身边的环境保护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比说你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去寻找其他的类地行星或者其他的地外生命将会更加的有价值。今天呢，我们也结束这期节目，再次感谢邢强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以日寇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主要目标，进行的一次重大破袭战。百团大战纪实全景式的展现了战役的恢宏场面和诸多战斗的壮烈情景，成功的刻画了